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发。 好，翻嚟啦。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即系呢个究竟玉敏系咪收割啦？咁啊，即系阿院长啊，昌昌啊，星期一都讲过啦。即系其实对阿玉敏啊呢个咁嘅收割行为咁心急有不齿。咁我觉得啦， 食相系有少少难看， 啊，有啲难睇。但系 你从佢 系局外人先会觉得系，我觉得 喺局内嘅人会觉得咧，其实呢个系佢正常嘅做法。即系正如我头先解释嗰个理由啫嘛，一佢借呢个机会，PM 咗所有人，即使我想你要讲数都好，我先摆咗个阵出嚟同你讲数，系咪？开天杀价都系落地还钱噶嘛？呢个系配合佢嘅性格做。 但系你系咪真系有咁嘅本钱咧？你睇翻啲网民咧，嗰啲反 喂，老实讲，佢呢张名单，你问我，我嘅评估，除咗佢自己同埋呢一个嘅 黄丹。 黄达我都觉得问少少，所以黄达咧唔敢讲话自己选九东噶。你有冇听翻嗰段录音啊？我都系听阿匪类监察院我先听到嘅啫嘛。佢话喺呢个问题上边，我同阿黄毓民仲喺度拗紧啊嘛。其实佢梗系想选九西啦 ，Rather 即系九东啦。 九西毓民嗰啲飞稳啊嘛，相对 唔系再加个原因，应该话唔系唔系，就系你系啱嘅。不过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嗰度绿啫。 嗯， 同埋嗰度不嬲都系泛民嘅票仓嚟。喂，除咗黄毓民一个系相对稳阵之外，港岛嘅咩话？澳洲仔 ， 澳洲仔得唔得咧？ 郑锦满啊， 唔得啦，系嘛？ 其实我觉得郑锦满咧，可能其实佢得票咧，应该同嗰阵时阿吴文远差唔多喎，应该。 我谂仲少啲添，三千多少？ 吴文远几多嗰阵时？ 三千多少？ 二三千咯，一个 percent 都唔够。 差 唔系佢好啲嘅，因为你成个本土派嘅势头系会强劲噶嘛。 唔系，但问题个本土派嘅势头唔系喺港岛区啊嘛。 系，咁你 好难讲。你话点都有几个 percent 嘅，你 估你转账得到过去咩？ 四五个。percent 唔出奇， 射机啊！喺2008年嗰阵时够劲啦。咁阿郁敏嗰啲影响力带唔带到落去港岛区啊？嗰、那个系阿牛啊嘛，系咪？ 同埋你 咁佢应该会好过阿牛啩？ 唔系你睇翻梁天琦嘅得票，佢系粤北嘅话，佢攞嘅票系越多噶嘛。除咗将军澳上德村， 咪所以你问即系新东你出陈文就有少少问水嗱。我觉得新西又 OK 嘅。因为新西咧，其实系暂时嚟讲，未计郑松泰咧，其实冇一个打正本土旗号嘅候选人。 唔系，其实谂翻转头，新东咧出陈云咧先至好正常。你谂下，成间呢个圆圆唔系呢个防疫先管栋啊喺度，咁陈云道士嚟噶嘛，系咪先？ 唔系，青山系应该新西嘅。佢头先话要开放青山啊嘛。佢系新西喎，应该系 冇所谓啦。立法会员唔系就系全港嘅，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唔系另一样嘢。新西其实有好处嘅，因为其实新西你屯门元朗啊嗰啲都好受水货客影响噶嘛。 嗱，你再讲翻我最熟嗰个区啦，即系九东 东 啦。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点解啊？鸠达话自己同黄毓民拗紧，到边度去咧？系一个原因嚟嘅，因为嗰度咧，我觉得阿爷咧系志在必得咧，系攞三席。 嗯。 上一次喺咁困难嘅环境里面，其实佢都系俾佢偷到计，所以今次呢所以我死都话我唔会选噶，系咪？我都唔会即系同你包啲咁样癫法咧。你黄仁达落去，除非阿爷要捧呢个本土派嚟，好似我嗰个理论咁去制衡呢个泛民主派啫。Otherwise， 而家其实阿爷都已经开始有少少醒觉，我收到个风仔，喂， 我而家派人收风啊，佢而家系。 我唔可以坐大你个本土派，其实我警告咗佢好多次噶啦。佢搵人同我倾偈嘅时候，我警告佢好多次。我说喂呢、這个力量 其实玩火嘅，其实系 喂你以为系我哋制衡民主派，但系呢个系一发不可收拾 的。系啊，呢个真系。 曾玉成佢自己都公开讲。 喂，呢个系潘朵拉的盒子嚟噶。 啱啊，系啊， 系咪？唔系呢个我哋都依然会去悼念六四，因为我自己仲系一个左交。 無論你係即係中國又好，邊度都好，殺咗人係唔啱嘅呢個政權，應該係結束一黨專政嘅。當然，因為中國近啲，我會關，我更加迫切地關心呢個問題。但係呢班人，我唔知佢真心定假意，佢打呢個旗號嘅話，喂，你好難， 好危險㗎，其實係。唔係因為其實你講分離意識啦，佢嘅前身嚇，即係就係呢個本土意識啊嘛。你有本土意識，你就會有分離主義啊嘛，就所謂嘅港獨啊嘛。即係如果你係諗住就要揾呢班嚟制衡嘅話咧，喂，講真，喂，你起碼泛民咧，你講溫和理性啊，要溝通派咧，佢哋真係會同你溝通啊嘛，甚至乎係俾你溝通到。 你知唔知佢哋最初嘅判斷係乜嘢？ 點樣咧？ 佢認為呢個係不成氣候， 哦， 不成為主流， 係 因為你香港，即係你稍為理性少少嘅人，佢嘅判斷就係唔可能獨立到嘛， 啊， 冇國際支持。你基本上你唔能夠一個自給自足嘅社區，係嘛？台灣都唔得，你得。 嗯， 佢個諗法就係咁，所以我嘅判斷就係佢哋開頭有少少咧係放鬆咗佢，唔好話佢支持佢鼓勵佢啦。但係你睇到而家嘅勢頭，喂，去到十五啦喎。 嗯， 雖然你話十五其實就係100人裏面十五條友啫，仲有85條友都唔贊成咁。喂，但係呢一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嘅。 嗯， 潘朵拉的盒子， 你咪等於零四年長毛咁樣啫嘛。 你點 stop？ 唔係，但係鬱敏佢而家就係出嚟，即係搶咗雞頭嘛。咁變咗就係話諗住就係以個號一個聯盟嘅形式就號令天下。 所以我覺得鳩達咧，佢唔係即係去 appeal 佢嗰班群組。 嗯， 而家你點樣 appeal 到嘅嘢咧？喺嗰度放你一馬。 嗯， 因為我嘅判斷好簡單啦。上次佢30,000+票，最少有10,000票係同嗰啲海陸風有關。而呢啲票就係爺嘅票嚟，佢可以放俾你，佢可以收返。 嗯， 所以點解佢嗰日個開記者招待會死都唔肯講自己究竟係去呢一個嘅九西定九東呢？咁樣其實佢就梗係想阿黃老邪讓個位俾佢選九西，叫黃老邪嚟九東啦。 即係調區，調區。 黃老邪老實講，你去到九東你實贏嘅，你夠膽講話你自己實贏啦？ 哦， 喂，呢個位人哋志在必得係立三席嘅，夾撚死你啦！喂，而家有邊個喺度啊？嗰、那個咩劉小麗係嘛？阿小麗， 小麗老師， 小麗老師又落咗去 ，Oscar Lai 又話落去，係咪？ 嗯。 雖然你問有啲人嘅講法就係呢啲人嘅票可能都係同民主黨啊、工黨啊或者係公民黨嗰啲競爭咁樣，即係你本土一定嘅市場嘅咁樣。咁你敢唔敢冒呢個風險？梁天琦因為一個素人冇乜 track record 俾人屌，你諗下你黃毓民經歷咗你同人力分裂之後，我哋幾多人夾住你嚟打？你落到去嘅时候，我哋所有人封冚咁喐你，你落九龙东啦，你落九龙东啦，系咪啊？第一，我会考虑认真参选。如果你落九龙东嘅话， 太鬱敏， 系咪？我就睇你点样同你最后尾嗰几年同你收皮， 系嘛？即系播翻啲匪类出嚟， 系咪？我惊咩啫？哦，屌，我又唔谂住赢嘅，屌，我够100万就得噶啦，即系唔可以太差嘅，所以要100万啦，吴家玲系嘛？ 你唔好講， 你有配退基金就得噶啦。嗱，你哋肯捐到50万俾我陶君衡，我真系喺个户口度。陶君衡 Andrew 户口， 我实跑俾你，我实跑俾你啊！ 过翻50万出嚟，我就同你黄毓民链啦。哇！嗱，你个口东先啦。 我上个 group， 我上个 group 真系 post 系嘛？ 食花生都抵啊，大佬 系嘛？ 个啫。 喂，嗱，你肯捐50个俾我？咁我自己出 五十块筹嚟先，你真 系，我唔信街头可以捐到50个嘅，老实 讲。唔系啊，奥巴马众筹都真系7位数字美金咁样。 咁我就劝退呢个 Oscar Lai， 我劝退呢个刘小丽啦。唉，你票源集中，你归我啦，屌你真系。 唔系或者同一条队啦， 系都得，唉咁样系嘛？ 唔系，但系你 我最惊就搞下搞下咧，赢捻埋阿飞机师。 唔系跟你， 我搵大镬。 跟你嗰条队就因为其实都好挤拥噶嘛，因为其实你嗰条队咧。除咗你之外，系嘛？即系下面又话人哥啊，又话谭国啊，又有话边个啊？又话索记啊， 仲有郑经翰嘅捻样 啊！郑经翰 要你攞条腿啊，大佬啊！喂，你跟住你下面又小啦又细，喂，大佬，真系成个九东都唔够分，阿哥， 得五个位啊，大佬， 咪就系咯，大佬， 即系四个加落 一百%票都唔够分啊， 咁多分加埋谷你上去啊！而家讲紧， 我即系话俾大家听，即系我攞呢个比喻咧，攞呢个例子咧，就系黄老邪唔捻会落九东嘅。好撚危险嘅。 就係、是、怕撚咗你係咪 唔係係艇仔都浸交龙。好东係咪艇。係咪 ?ok。 所以呢 咁你就係爆佢大镬都过瘾啦係咪 係啊屌我播匪你班太远得㗎啦。喂大佬大家帮手做 research, 唔加你。我论坛得五分钟嘅时间。 我哋 讲到边个重 要。我哋係要出嗰个咩㗎喇喎。即係双黄咩实录㗎喇喎。双黄卖港实录㗎喇喎。咁到其时呢我哋学返佢一招呢就喺呢个九东啊即係观塘啊嗰啲位呢去周围派㗎喇。 唔係我哋印嗱我哋印三个特辑。咁呢就好似即係嗰啲法人工啲报纸。我唔记得咩开啦，我哋三个特辑咁啊分由呢、這个五六月开始咧，已经派第一轮。 我估呢个 咧，份就印20000，咁你60000都唱鸠你嘅，咁你都好捻大镬啦，系嘛？ 我估呢个何志光走嚟帮佢助选咯。 边个何志光啊？哦，何志光 好力量 嘅，咪新比都帮我助选嘅上次，屌森华都帮我助选嘅，不过即系能力不第嘅嗰阵时候，屌， 唉，真系。咁所以呢个真係啊拭目以待啊。咁咪喎但係如果勾搭过嚟你会唔会选啊 唔会。 又唔会啊 因为我觉得佢输嘛。 係咪因为你觉得咁搞你觉得啲学老飞会。 但我哋一定要谨慎因为点解呢呢条友系编剧嚟嘅。 系。 醒目仔嚟 嘅。 即系我哋一定要对付啊周浩鼎同埋梁天琦咁呢成个花生台系会对付佢。 ok。 否则呢俾你俾条僆仔偷个鸡呢即系我哋真系。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阿梁天琦嘅问题。咁好多人就觉得就系话哇即系呢、這个院长喺度啦上次都讲就话收割佢好核突啦系咪我觉得系有默契嘅其实系。正正就系因为大家有默契呢所以佢先至唔介意急不及待出嚟开记者会。咁而事实上系真系有人讲咗就系话搞咁耐嘅。咁我觉得呢其实对于本土派嚟讲呢佢哋真係有咁樣嘅距離啦即係唔立呢個本民前喺呢一個雙往嘅聯盟入面呢係對成個本土派有好處喎。點解呢因為其實你同佢即係保持一定嘅距離你對雙往有即係嗰個界距嘅人呢嘅本土派呢其實係會埋咗去梁天琦嗰邊。其實你等於就係話成個本土派個光譜係會闊咗㗎嘛。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啦即係正正就係即係連月爭嗰個預計㗎嘛就覺得就係話你本土派得以壯大就係要令到光譜闊㗎嘛有一啲非雙黃嘅人出嚟。 喂其實呢今次嘅補選已經花刮咗落去呢個連月爭度啦。 嗯。 今次呢一個嘅梁天琦搭楊岳橋搭埋幾多%選票 ?55% 咋嘛。 係。 屌你老尾几撚时擴闊咗一个光谱啊咪又係以前咁 55? 屌你攞咗九成啊 咁嗱 喂我真係觉得奇撚怪喎、啊。 补充多一个资料。 喂简单嘅数学都计唔撚到唔係啊。 补充多一个资料啦咁我即係都有听决战中环嘅。咁萧公嘅讲法呢就係话其实今年呢即係如果你只计新东啦即係已经有20000+呢嘅手头族出嚟投票㗎啦。咁嗰啲人呢当中係好多都係投呢、這个梁天琦嘅。 佢点知啊 即 係。佢收到内部调查 新即係呢个叫做係即係嗰啲新嘅选民啦嗰啲係。咁佢亦都有手佢喺边文 但係20000我点解觉得佢需要发大嚟讲 嗯。 喂今次有430000人投票20000系手头族我当你70%投票率。7×2=14都是14000啫、 嗯、 投撚晒你梁天琦咩有啲係周浩鼎。 咁係。 即係藍絲帶嗰啲僆嚟㗎嘛大佬。咁咪最多咪7000-8000飛好撚勁㗎入咁又總啲總有啲乖仔即係勾下勾下都會投啊楊岳橋㗎係嘛。 咁係咁 係。同埋你60000飛其實你都係1/10使乜放到咁撚大。 個比例不變係嘛。 我覺得阿蕭公有時啲嘢係屌。 個成分有少少唔同嘅個成分係。 唉才子就係吹象。 嗯 啲才子。我講蕭公。我講 我讲萧玉元得唔 得啊？屌，哦，唔系，但我头先讲萧峰啊。唔系咁，但系就喂，其实咁讲，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去翻我头先讲嗰样嘢，即系你保持翻个距离，双往同本文前，因为本文前而家就系同清正去做呢个叫协调啊嘛，讲到明佢哋两个唔会撞区啊嘛。咁而之前阿李永达佢自己收到风啦，咁我唔知系咪啦，咁可能都系啦，就系话呢个资丰党都同呢个清正。其实之间都有协调嘛。 喂，但我有少少担心，过完呢次补选之后咧，资丰党未必系大家想象之中咧系能够咁得。 因为资丰自己唔选啊嘛。 第一，佢自己冇得 冇个效应喺度啊。 自己选即系例如话佢执文，佢而家揾 Oscar Lai， 甚至乎系罗冠聪。 罗冠聪系。 其实你系隔咗一重噶嘛。 系啊。 系咪？第二，你问我。我覺得立法會同呢一個嘅區議會嘅 level 有少少唔同， 嗯， 係咪真係會一定係俾啲素人政治呢？當你面對咁多強手嘅時候，嗱，今次你梁天琦有好多俾你表演嘅機會， 嗯， 但係當你去到立法會十九張名單，好似上一次新界東嘅時候，每人講幾耐？你可以講到幾耐先？係咪？ 咁係啊。 你得一分鐘，屌你稍微唞少少氣就已經完咗啦，已經叮咗你啦，係咪？我又唔覺得即係一個認真係可以，同埋而家你夾咗喺中間嘛。 係啊， 本土又唔會投你，即係阿資豐黨。泛民嘅主流亦都係會救翻佢本身嗰啲即係群眾。 后生嘅你又唔系冲得够前，而且你个政纲唔够 sexy， 佢政纲就系话用十年的時間。 所以寻日有人同我讲，佢话其实无论系小丽又好 ，Oscar Lai 又好，同埋阿罗冠聪啊呢啲资丰党嗰啲人都好，其实都系喺泛民个温和嗰个袋里面咧，系攞翻啲选票。 我、哦、会分到啲嘅，一定。 因为而今次咧个系分水岭就系咧，本土嘅人已经系显现晒出嚟啦。 嗯。 咁如果你话本土嗰啲系好铁嘅铁票嘅话，咁、你就系分嗰七成嘅啫， 系， 即系今次嘅比例就系七三分账嘅时候。但系如果本土自己玩死自己咧，就系、是、真系每一区，例如唔计九龙东啦，其他啲、你出两席咧，其实有险嘅，你系兵行险着嘅，因为点解？新界东为例啊，你上次最低嗰个系28000。即係范國威、萬哲龍。如果你出兩個，就算你自己劃區都好，陳雲達、梁天琦咁講啦，開大細邊咁點啊？咪又係攞一隻，你偷唔到兩隻嘅噃。不過你問我對新界東嚟講，我係好擔心阿毛哥同埋即係萬別嘅。我反而我覺得范國威係相對穩陣。如果鄭家富唔翻轉頭嘅話，因為我都估計到，其實嗰六萬票裏面隨時上一次投票，如果你問多呢一條問題，喺嗰個 exit poll 裏面，隨時有四五成嘅人係投咗毛哥同萬必嘅，話加埋兩個可能唔止添，隨時係六七成。喂，翻唔翻到轉頭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疑問。即使佢兩個出都好，係嘛？當然毛哥，即係我呢兩日都見過佢，都有仗有信心咁樣，係咪？但我真的有擔心。 但問題呢啲票本身佢係對傳統泛民失望嘅票嚟噶嘛？ 但係係咪將個寄望係仲俾咗做十二年嘅梁國雄，做咗四年嘅萬必咧？ 啊，呢個第二個故仔啦， 係咪？ 嗱， 我覺得係有一定，就算佢攞六七成都好，即係阿梁天琦一定有啲走翻，走幾多？走翻幾多去長毛度？走翻幾多去呢一個嘅萬必度？咁你都死啦！佢立住嗰六七成裏面有兩成嘅，咁你唔使嘅。 但楊岳橋嗰十六萬，佢自己本身都承認有一部分係其實係本土派嘅人嚟嘅喎。咁嗰班人只不過係話唔 嗰啲萬必啦，唔係嗰啲可能有啲係范國威啦， 係咯， 係咪？但係當佢擺出嚟個陣嘅時候，就一定係工黨、民主黨同埋公民黨自己分咗佢啦。系咪相對溫和嘅選民啊嘛？唔係當然，嗰70%裏邊，我只係講緊大概五成到啫。咁20%咪你自己再大咯，係咪？ 係啊。咁嗱，去到即係我哋， 所以我覺得泛民嘅主流咧，呢一鑊唔係太過失望嘅啫。 嚇， 唔係太過失望啊！因為點解咧？佢睇到你本土派嘅底喺邊度啊嘛。 係。 而走啊走邊啲人咧？ 就係走咗阿毛嗰啲啫嘛，走咗阿萬必嗰啲啫嘛，甚至乎走咗范國威嗰啲啫嘛，其他啲有 loyalty 嘅，下次一定會適當咁配票翻。 嗯， 你睇翻當日現場嗰啲已經知嘅，即係嗰啲投楊岳橋嘅人係相對冷靜嘅人嚟噶嘛，係咪？ 係。 斯文啲嘅人嚟噶嘛，後生嗰啲係一睇個樣子知係乖仔嘅人嚟噶嘛。 嗯。 咁你知道個結果係點？ 嗯。 所以我有好大嘅懷疑，就係如果你出本土派你咁勇，即係貪子得個貧。 嗯。 第一結果可能冇分別，同你出一席。 嗯。 甚至乎你兩個唔夠稱，仲唔使。同埋老實講，你由而家到九月，我問你一個問題：搞唔搞多次暴動？ 嗯。 唔搞嘅話，議題唔見咗。 啊， 咁点？ 你唔再新鲜噶嘛？到期时 系咪？六四搞唔搞？七一搞唔搞？ 系啊。 今次唔止掟石，要制造汽油弹，系嘛？好啦，你制造汽油弹，烧死咗个差佬，甚至乎掟死咗个示威者，你弯噶啦。 咁你系跌定系吓？ 弯晒啦，话俾你听。 咁所以其实 喂，六七暴动当年都系咁噶咋？ 唔系，但 开头好有社会基础，好有市民支持。 但你见 人造胶花厂嘅时候。最后你一烧死嗰啲平民百姓嘅时候，全部逆转啦舆论。 我睇呢个梁天琦咧，佢自己个 body language 咧，就唔似会再搞多一次暴动嘅。因为其实你见佢而家佢嗰啲即系嘅讲法啊，搏咪啊，即系譬如好似今次就系话完咗之后啊，即系琴日佢已经讲啦，就系话嗰啲示威者都要自己有意识。咁就唔好造成咧一啲即系即系会伤害到无辜嘅人咁样。其实佢而家为咗个选举考量咧，佢多咗选举考量咧，佢就唔会咁激噶啦。佢就系而家佢就系、是、佢唔会真系做噶， 冇咁纯真咯。 系啊，即系会多咗计算噶啦。其实 唔系，所以佢前后答嗰啲嘢系有少少矛盾。 系啊， 佢越嚟越缩噶。 系啊， 喂，佢嘅答法其实同我冇分别嘅啫，开始。嗱，我抗争，我认为要街头抗争激烈啲，增加特区政府嘅成本，系咪？动员同埋组织群众，不过一样嘢，我认为我唔应该刻意伤害啲物件同埋伤到人啊嘛。 啊啱，但系问题你而家迟一讲， 咁我就唔会掟石噶啦，扑街。 啊， 喂，我有一个群众，屌手力唔捻够，咁啊掟咗阿龙嘅后脑咪扑街。 嗯， 我点样赔翻俾阿龙老母啊，大佬？ 但問題而家梁天琦講呢咁嘅嘢嘅時候，佢自自然然係 佢真 係楊岳橋夾實咗啊嘛！ 佢真係有嗰、那個選舉考量喺度咯，即 係 會有少少政困咗咯。其實 唔係佢政困咗得嚟，其實佢反而蝕卓咗啊嘛！因為楊岳橋講呢樣嘢係仲比佢更加早啊嘛！ 嚇，因為其實佢有先見之明，即係話。屌！你而家咪又跟翻我，系咪？ 一开波佢就已经提出咩抗争系有进有退。 嗱，咁所以就系话你见到陈云咧，就喺度话，即系暗讽呢一班人，即系暗讽呢一班，即系好似阿梁天琦呢班咧，系新泛民，就系咁嘅意思啊嘛。其实就系想夹佢啊嘛。咁变咗就系话，喂，你以为即系最后尾即系本土派其实会有协调？其实唔系啦。你会见到就系话，而家你见到双往外围嘅人，有啲人话呢、這个即系譬如好似阿郁敏啊嗰啲，即系郁扮啊嗰啲人，好似唔知道有个叫咩温彪啊定乜 Q 嘅彪啊，屌温彪啊，屌话 汪彪， 汪彪啊， 我都识你唔识 系嘛？ 系继续， 我真系唔识啊，大佬吓咁就开始已经系即系出啲 post 啊，喺度对佢单单打打啦，已经系即系其实已经系明争暗。唔斗噶啦，已经系咁。你话会唔会吓？有协调咧？咁而家讲到明就系话唔会有明显协调嘛，即系都系讲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嘛。而且喂，梁天琦真系唔好咁乐观。第一样嘢，我觉得阿容，我唔中意容总都好，但系佢一样嘢讲得好啱嘅，就系话佢系等于孙权借兵噶嘛。今次系咁借咗兵之后，以后点样行？即系新东选举条路点样行，就完全靠你自己噶啦。因为你见到佢阿梁天琦佢今次选举咧，嗰个选举工程咧，好大程度上系得力于热狗嘅选举工程。因为你见到佢模式，阿土伯，你成日话见到即系八号波嘅影子，就系、是、因为后面即系嗰个选战有热狗帮佢操盘啊嘛。 唔系，同埋背后有人发功嘅。 系 好明显，即系你而家唔系讲嗰啲即系上一头嘅僆仔僆妹，即 系 八百人走去助选嗰啲人发功啦， 系 而系你成个选举工程 系 有组织有部署。 咁但系你去到即系 所以兄姐你点样唔中意佢都好，你点觉得佢四方都好，佢讲出咗个问题，对方系要答嘅。 钱从何来系嘛？ 你钱喺边度？嗱，我唔讲你啲声势，我唔讲你个气势，你啲钱喺边度嚟？喂，系香港先咁鸠嘅啫，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嘅社会，边个捐钱俾你？尤其是系咁大嘅数目，系不可以匿名噶。 嗯， 我理得你攞都五百万定一千万定一千五百万。但我知道你啲錢嘅來源喺邊度先係重要 啊！ 你究竟係石油公司捐俾你啊，定係 iBank 捐俾你嘅， 定係共產黨俾你嘅咧？ 冇錯，所以同一把尺，你度得人，唔該你度自己。我今日再問你，你嗰五十三萬嘅現金喺邊撚度嚟嘅？點解會有咁多錢？ 嗯， 係咪？我叫我攞五十萬出嚟，我真係好撚肉赤，我話俾你聽。 嗯， 即係而家就算你同我配對基金都話，你都冇得贏嘅， 係 嘛？係嘛？我都貢獻咗咁多年， 係 仲叫我攞咁撚多錢出嚟，大佬，我唔使退休啊？ 係㗎，係 嘛？唔使養老啊？ 係啦，好，轉頭翻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com，我係譚志強。